颤抖白眼窗戏，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啊，背起行囊我要去远远方，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我不需要确定的方向，我只要这段旅程够长，舍不得一程一程的纠葛，舍不得日升一日的狂热，落雨要尽都是一脸苦涩的离，带走车上公公包菜一份不必要， 可笑盔甲，路人都在笑他傻，刀剑冰锁笑声中掠过，在这早已和平的巷战单枪匹马，他眼中高楼是巨人，科技都是魔法，偷窥当初的耳朵，听不见那些嘲笑的话，在这不属于他的时代，正义之下，沉默早已生了锈，头盔已经破了洞，其实精神早就没了消化，他荒唐而疯狂，对梦理想的烦恼，三方其实精神为

说生命很善用无辜的眼神，谎话说了两次我就当真。我说算我们软不隆冬的耳根，只为一时的气氛，搞一肚子的气氛。Yeah，写进了脑子里，寄放了心里，只为永远的痕迹。你一个人身上有好的去，然后一个人在这里，谁都能寄望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你真是没什么良心，把我就这样抛弃。我真是。 命的指针点头，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发，思绪的圈子里面转转转，打不开的心门拦着着我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地方里真的像小村，否则唱出你要带一辈子的滚滚。 为了你，我就想到过去，就你可让我写上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痕迹。你一个人身上有何惧，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吹我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你可能你就想到过去，就一个人让我写进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一个人身上有何惧，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吹我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陈小春的算你狠。随后会听到的是今天九点钟的末尾作品，来自于辛晓琪的自私。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待会儿接着回来。 夜来了，我拍的心也慢慢被覆盖，你忘了熄灭的烟头，燃烧微弱期盼，背对听你的脚步在身后徘徊，举动就沉默悄悄离开。你留下我早已熟悉的香味随风飘散，那叫做自私的香水是你的最爱，站在属于爱的舞台，不能有太多的独白，难道你不明白

欢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23日星期五，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20日，内地与香港签署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的判决安排，今后一地法院在两地互涉婚姻家庭案件中最初的判决可在另一地获得认可和执行。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日表示，根据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海湖庄园会议时达成的共识，经双方的商定，首轮中美的外交安全对话在21日在华盛顿举行，中美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国际和地区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国际方面，近日由于牵涉家计学员丑闻遭到一系列的质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支持率近期急剧下跌。针对牵涉到自身的又一起教育机构丑闻，安倍晋三在19日召开的记者会上并没有正面的回应舆论的质疑，便称这些质疑只是在野党的抹黑。美国航天局19日宣布，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又发现了219颗新的候选行星，其中10颗位于各自恒星的宜居带内，其表面有可能存在生命必需的液态水。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即日起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型车，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并享1.99%起低利率购车方案。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哎，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成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成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路南，0316-3095-777。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电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亏，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10点正好，感谢将调频持续的锁定收听到 FM1033 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要听到最近有发新歌的张信哲，真正的情歌王子，带来的这首老歌叫做《直觉》。 心是一个容器，不停的累积与你的点点滴滴，虽然我总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溅湿了我眼睛。哦哦，因为我太想念你，所以才害怕孤独大得不着边际。我怎可能奔向你，紧紧拥抱你，我会毫不迟疑和直 的累积，关于你的点点滴滴。虽然我总守口如瓶，思念却满溢，溅湿了我眼睛。哦哦， 看着停摆。 着头发带点像我平静的还是听到流泪，就让我还想当初的我还值得被你笑被你爱，笑我学不会改变的样子，笑我越长大越是显得幼稚，我知道你也是很有可能一辈子

飞的这首歌宠我多一些，随后会听到的是今天的末尾作品，来自于苏建信，叫做火烧的寂寞。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拜拜。 谁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移动，屋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却叫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未来有的激动，不能抱住你说，像放飞了，任大海淹没。从山壁滑落，可不能想念。